OK， 我们说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啊，我会把我的快乐呢也授权给你，不收任何的费用，你可以随时的转载起来哦。所以今天的开场曲目呢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新歌，叫做是快乐转载，那前卫又随性，听上去呢真的是毫无压力啊，所以喜欢的话呢也就转载起来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好像现在呢一提到快乐这个字呢，人们总是会把它跟高价的这个物质生活呢联系在一起吧。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乐趣的，就比如说下面这样一首歌，也许就可以快乐到你哦。 一二三，举起手，看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四五六，扭扭腰，跟着我向前跑，每分每秒都逍遥，连声音也在笑。微笑的脸庞， 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举起手，笑一笑，扭扭腰，向前跑， 一二三，举起手。看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四五六，扭扭腰，跟着我向前跑，每分每秒都逍遥，连声音也在笑。 谢娜带给我们的快乐的歌啊，没错，每个人呢都会拥有幸福和快乐的权利啊，有些事儿呢不纠结了放弃了就很容易获得快乐了，你说是不是呢？所以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欢乐啊。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胡夏在第五张陪伴概念专辑当中的一首炸弹歌，叫做是炸弹诗。那真的是一经发行之后呢让所有人都炸开锅了是吗？那伴随着胡夏清澈轻快的嗓音，那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90年代充满着瑰丽复古色彩的空间，好似又回到了好奇不止洋溢心动的年少时光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胡夏的炸弹诗，掌声请。 长，情字难舍，爱字难放，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的名字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活法啊，谁也别披着虚伪的外衣，彼时彼刻和此时此刻啊，在或高压或自由的年代里呢，在不同的氛围和不同的话题里，我们总能够找到相似的思考，还有相似的情绪，因为呢，我们对待时代的感触呢，总是可以找到共鸣的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那下面要说到这样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星球撞树的新专辑当中的一支首播主打歌，叫做是《人各有异》啊。对于人的自由、权利和对自我的思考存在于每一个时期，虽然呢时代的压力不同，但是呢思考者的精神追求呢是始终如一的。那对内在自省，对外在追问，无论是酒醉或者是清醒，回归摇滚的纯粹，追寻自我在音乐当中的位置吧。听听看，来自星球撞树的《人各有异》，掌声请。 我内心依然充沛着情感，我义无靠等待着冬天。去走内心的孤独，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还未活着便要死去的人，夜晚无限的星空温暖着你，你要如何把它留在你身边？这是你一直思考。

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彭坦带给我们的《午夜飞船》。标题呢，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彭坦呢，本来想叫他莫比斯的飞船。莫比斯呢，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漫画家。这首歌呢，也像梦境一般的飘零，跟莫比斯笔下的时空交错的浪漫，还有幻想的气质呢，真的是很像的。但是呢，歌曲接近完成的时候呢，彭坦想起了儿时的老歌《伤感列车》，于是呢，就把这艘满载着梦幻的飞船从画家的世界带走，还给了永恒的午夜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你还喜欢吗？虽然呢旋律会有一些幽静哈，那希望这样的感觉也能够给你带来另外的一种能量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任素汐为电影《无名之辈》创作和演唱了推广曲《胡广生》。胡广生是电影中张宇饰演的角色，跟任素汐饰演的马嘉祺是一对悍匪和悍妇，从相互争吵到后来的袒露心声，双方都有了质的改变。悍匪回头是岸，接受改造，悍妇拾起希望，乐观面对生活。歌曲道出了两人之间难以割舍的缘分，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任素汐《胡广生》。 一个屋里黑团团，高高里压压里，两个魂喘着粗气，眼馋自己，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晕，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起云，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说句谢谢，等不必等别等不必等别等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春辉。那由周深为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演唱的推广曲《缘起》，小白与阿轩呢在天地间游走，也在黑暗中相互的取暖。在经历众多的艰难之后呢，小白呢拿着碧绿珠钗坦言，无论他在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我都要找到他。所以这么美的一个神话故事，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周深的《缘起》。 缠绕，问君记得多少？此生自在逍遥，长相思终不会化飞尽草无影，天地昭昭。我思一叶小舟，无处可停靠。唱千年古调，梦回到今朝。烛火人影飘摇，看淡周遭喧嚣。再等到寒冰冻住摘掉，会把你紧紧抓牢。蓦然回首，你浅浅一笑，惊现动情。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留 声依然混响，蓦然回首，你浅浅一笑，琴弦动起难了，风雨潇潇，有你就好。江河一寒，誓言如早，缘起缘却未了，来世聚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的缘起啊。其实呢对于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呢真的有很多个版本，也会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你到底会喜欢哪一部呢？那可能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太一样嘛，是吧？好了，那但是呢对于音乐来说呢，有这么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歌曲当中唱到，我很骄傲，不像你预谋的那个花花世界假装完美，坚持我 color， 你终会发现我更沉静更狂野，你也会发现这个世界已改变，下次再见你将看到我彩色的黑。没错，从出道以来呢，吉克隽逸呢就因为自己的肤色呢是备受争议啊，他用一首彩色的黑宣告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和特色，打破了一贯的白皮肤的审美。那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四川妹子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一抹独特的色彩了。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看的是来自吉克隽逸带给我们的彩色的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拜拜。 你的欲望在扩散，关注上追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想要被看见，哦，五颜六色被涂上色彩，还好我皮肤很黑，我灵魂太直觉，连呼吸都凭感觉，承诺谎言不会，宁可傻一点，我也要音乐。我很抱歉的。在街坊看破，一出一次搜索看到一群假手，空穴来风都是无聊的梦，被涂上色彩，还好我皮肤很黑，我灵魂太直觉，连呼吸都凭感觉，承诺的谎言不会，宁可傻一点。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聆听新时代的北京。